我爱的你，感谢生活让我遇见你，这一切还不算太迟。就像你曾告诉我，亲爱的，这一切还不算太迟。 说好的三年不见面，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，

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，不会有伤心，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，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，又有什么可惜，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，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吃国语佳片，演员秦昊一直都是走文艺范路线的，然而在电影《玩命时光》中，你会怀疑那不是真正的他，来看看他是怎么华丽转身的。 我爸说这我啥都是真的，穿越没什么不可能。 在这部穿越剧中，秦昊扮演的是一位性格古怪又自闭的屌丝男，他从小迷恋网络游戏，并一直活在打怪游戏和科幻生活中，所以在遇到秦子越扮演的故事迷后，两人相互较劲又相互吸引，并一起合作打造了一个魔幻时空。 从明天起我失忆，这就 是你的梦想。 当两个人站在现实世界中时，男主角选择穿越回到过去，而女主角则选择了穿越到未来，并约定十年后重新相聚。于是两个平凡人在幻想和现实之间展开了一场奇幻爱情之旅，而在时代的变迁中引发了许多好笑又感人的故事。成长过程中，我们都曾经迷失过，让我们一起从电影《玩命时光》中去重新找回那个迷失掉的自己吧。 分开之后，另一面的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。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，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。爱在夏天播完之后锁在秋天，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。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，珍珠一片蓝天。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，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。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。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。 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，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。那些有在身边的影片，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。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，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。 照片，一点姻缘埋进地面。再见，我们初识的那个公园，那天是谁先吻了谁，被谁遗忘的秋天。再见，那么多名字名标明显，最后我们只能带走名为回忆的花园。如果要告别，此刻今夜照样和一切告别。如果你只能带 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

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科幻大片大多因疑点重重被影迷们称为高智商影片，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样一部外语佳片，伦·怀斯曼版的《全面回忆》，来考验一下你的智商。这部电影根据阿诺·施瓦辛格的同名科幻片翻拍，但故事结构与旧版大有不同。本片围绕科林·法瑞尔饰演的奎德展开。奎德是一位工人，即使他已经拥有了凯特·贝金塞尔扮演的美丽妻子，可还是不满足于现状。如果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满意，我们大可发泄一番。可是男主角奎德更冒险，他打算借助科技把幻想植入记忆，而不巧的是在操作时却发生了意外事故，最后分不清自己是谁，而他的真实身份也成了影片的一个谜。 It wasn't a dream. It was a memory. 故事在记忆与现实中来回转换，悬念不断，你能分得清吗？超现实科幻动作巨制《全面回忆》，推荐给你。 时候